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蝴蝶飞呀，就像童年在风里跑，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，比天还要高。蝴蝶飞呀，飞向未来的城堡，打开梦想的天窗，让它成长更快更美好。 有一条博士被诈骗85万，称泡在实验室10年从来不看朋友圈的新闻的走红网络了。有网友质疑说，这是不是教育问题？当中点赞最高的呢，则是一条网友的评论，说我反而是觉得有点感动，为了科研把整个人都搭进去了，另一个角度还不是在忘我工作吗？ 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。

江苏南京呢，一名女大学生网购卸妆水，选择了一家黑龙江黑河的卖家，结果寄来呢冻成了一大瓶大冰坨。不过这个买家心态挺好的，说化了也一样用嘛。说的我也很想找黑河的卖家呢买一瓶卸妆水试一下。 心里